美在哪里？玉美在哪里？玉美， 请坐。 玉美，请。难道是你就忘了不成？ 你有话请讲，无话就不要失了。 愚昧，你我虽非同胞，情同手足。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，不知操了多少心。哎，我呀，方才还挨了骂了呢。 小妹莫也不多谢你呀。 好了好了，愚昧，我来问你，此番同台酒驾，何人之功？ 你问这做什么？ 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啊。 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来问我啊？ 此事啊，我是不得不问。 你问的是什么？ 同台酒驾，何人之功？ 乃是 哪个？ 乃是， 哎呦，这乃是可又是哪一个啊？ 哎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？ 并非大惊小怪，到底是何人啊？ 是 哪个？ 华侨三官的杨。 杨什么？ 杨业照。 秀玉美的又是何人？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。 玉美有所不知，其中吃了缘故，我是不得不问，多亏何人呐？ 多亏 活人。 哎呀，你好麻烦呐。 哦，是不是那天本府的杨鲁郎？ 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呐？ 就与美的还有活人呐？ 并无别人。 并无别人，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书王言道，酒驾之臣名叫傅丁魁。 傅丁魁， 正是。 哦，他是奉书王之命进我回朝来的呀。 书王就将愚昧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。气死我也！ 若要事成就，虽得一状元，东来西去就把我撤了进来，这还不算，还将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。 哦，是哪位状元？ 新科状元吕蒙正。 吕蒙正。 愚昧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何不宣他进宫，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？ 好酒意，皇兄。 待我宣他进宫。 愚昧，你这儿来。 为了何事啊？ 我问问你，我们姓赵的有好人没有？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。 哦，方才骂的不是我，那么你骂的是谁呀？ 是树王。 哈哈，你敢背地里骂皇上，你好大的胆子。 小妹我一时心急，皇兄不要起走。 我是焉能起走，方才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，被树王骂了我一顿，我这心中有些不服。哎，玉妹，你这一骂呀，倒给我出了气了。 不要多讲了， 玉妹呀。 这才是好事多磨难，玉妹你吹嘘了还见状 君，你只管大胆言大将。 怎么问起我来了？ 君之问的是你呀！ 啊，状元公， 臣 请假。 启禀君之，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。 招赘的骏马是祸臣之子，那嫁之后。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定坤。

何？ 高才呀，高才！ 龙 泉 下到了 啊！哎呀，糟了啊，糟了！ 为了活事啊！ 郁闷呀！ 民心可状元吕蒙真，状元为媒，将我儿的终身虽配了九家小香，了却孤王一桩心事，岂不是一喜呀？ 啊，叔王，这员小将是祸臣之子。 就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 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呀？ 九家小将也曾讲过，乃是养老领功之子，名叫杨延昭。 皇儿啊，九家的小将军忠有儿心啊， 当我娘人啊，天天之上天真相啊， 谢叔啊， 哎呀， 哎呀，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。 怎么着，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？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？ 哎呀，如此微臣越发的不敢讲了。 啊，状元公， 臣 请讲。 启禀君之，明日金殿之上，待等便民抚养二家之后，君之可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微臣乃是状元美人，何愁这亲事不成？ 哎，玉妹，你瞧我这做哥哥的，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？哎，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。 小妹我是不谢 啊， 你呀啊！ 哎呀，亲是微臣就叫人家谢你 亲家呀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演出的京剧《状元梅》。在剧中，董翠娜扮演柴郡主，宋浩宇扮演吕蒙正，谭孝曾扮演宋王，包飞扮演八贤王，叶金元扮演杨艳昭，韩聚明扮演傅丁奎，赵海龙扮演傅龙。 万岁不曾见着微臣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胡儿是你杀退的了。 是微臣杀退的。 臣妾万岁，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。 哦，是你杀退的。 是我杀退的。 是我杀退的。 是我 杀退的。 慢来慢来，臣妾万岁，何不请傅丁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？ 好，傅丁奎， 臣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 容奏。闻听万岁去寻梅，我放心不下，紧跟随，单人独骑，大雁捉锤，行至同台，就遇反贼。那是万岁被子威，披马单锤，陈兄妹，我儿子杀日了反子的大将军那只，开端的回 傅丁奎，我来问你，那是他头戴身穿， 头戴霸王盔，身穿王八甲。 对，霸王甲。 对，霸王甲。 他是何 是大刀啊。 对对对，那是万岁昏倒，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，他又换了枪了。 我再来问你，那时的相貌如何？ 这个 大哥 得了吧你。我是前来招赘的，又不是来进京赶考的，你干什么问的这么仔细？你干什么呀你这是？ 臣妾万岁，您不定可以言语之物，请万岁圣心云间，以免执臣大错 啊。书王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礼，请书王审裁。 好，杨延昭，你将从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。 容阿奏。胡儿生来亲情合法，向下胡须散于胸朝，头戴银盔银矿衫，身穿锁扣连环额甲。 现在随手就招谁为君马 领之。哎呀，如此说来我这个美人那就好当了，抚养儿家听臣。万岁有旨，君旨的真知宝山现在随手就招他为婿，我这个美人那人善不人人。 宝山现在无声万 听众朋友，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演出的京剧《状元梅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首先请听吴江燕演唱的《金玉奴》。 这是金羽奴随墨姬上任途中，面对墨姬的变心，一个人站在船头时所唱。 Thank you. 刚才是吴江燕演唱的《金玉奴》，接下来请听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。 将来升天子，王位全把刀兵火将，怎知道微臣我困沙漠，日无事夜无改，人人亲亲同山怀，打了桌臣的命我要上分，我命上分，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，最后请听《四本太真外传》里的一段反二黄，李秉叔扮演杨玉环。 Thank you.